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。家里盘着两条龙，是长江与黄河，还有珠穆朗玛峰啊，是最高山坡。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。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。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，呀，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。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吹和雨打。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，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 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在签约百代唱片之后，高峰也是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，叫做《天那边的爱》。这张专辑最出色的当然还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像《大中国》，而这首歌的创作就是他在融合了《茉莉花》《东方红》甚至是国际歌之后，以更加现代更加年轻的方式表现出了一种像《龙的传人》一样激昂的效果。但是和很多晚会歌曲空激情但是却不流行的尴尬相比，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极易传唱的旋律，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晚会当中的代表作。继续来听到谢雨欣将爱情进行到底。 是否相处的时间还很短，别人说相爱太难还没发现，就让我忽然知道那爱有深远，我只求想着你 电视剧版的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当中，谢雨欣在里面担当了主演小爱。它是一部青春偶像剧，制造出了很多优秀的演员，李亚鹏、徐静蕾和王学兵等等，很多演员都是凭借这部电视剧为大家所熟知的。陈敏、小柯、谢雨欣等人也是凭借制作电视剧原声带，让自己的音乐事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一部电视剧的影响力不光是这样，后来推出了电影版的《将爱》，票房卖座，陈奕迅和王菲参与合作了全新的电影原声，因为爱情也是再次引发了热潮。 可爱的女孩，我的热情像大海，每个水珠为你滴，每个浪花为你开，你可明白。可爱的女孩，让我到你梦里来，是温馨，朵朵云儿是关怀，只有你的心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。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？像大海，每个水珠为你滴，每个浪花为你开，你可明白。可爱的女孩，让我到你梦里来，阵阵风儿是温馨，朵朵云儿是关怀，只有你心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大海，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，要让我俩年轻永远同游大海。是温馨，朵朵云儿是关怀，只有你心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。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，要让我俩年轻永远同游大海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，要让我俩年轻永远同游大海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免费办理各大银行无抵押信用贷款，无论你是有房子有车子还是有保单有工作，都可以免费办理无抵押银行贷款。信用贷款就找新泰普惠，电话微信同步18518101000，18518101000。 喂，小云，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？

开我。他很厉害啊，是台湾著名的主持人、歌手，也是作家，还嫁了一个那么帅的李李人。陶晶莹有台湾演艺圈三后一王之称，她刚出道的时候呢，是资深节目主持人张小燕的得意门生，在90年以歌手的身份出道，后来心路就越来越好。下面这个歌手可能就没有她那么幸运了，被大家称为浪子。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人生活，后来从艺，从歌坛硬汉到抑郁，厌食瘦到只有90多磅，后来暂别歌坛到国外发展，赶上了当地的大雪，自己的屋子差点就埋在了雪里。所以听他的音乐总是听起来那种痛是与生俱来的，刻骨铭心的。听到他的伤心1999。 台北的黄昏人还在浮沉，我也在浮沉，冲浪的脚跟，空洞的眼神，现实就别问。只是个平凡男人，感情也只谈个吻，说有人真，说有这人被你看得不值一文，原来所谓的残忍看不到伤痕，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，我难以翻身，不怪你太狠，怪我太愚蠢，相信永恒。是寂寞的能够预言一点一滴正在发生，再多努力再多苦争也要失去爱的可能，原来坚持的完整代价是要让人逃离。 很讨厌短发，但是当他听了当年梁咏琪的短发之后，第一次去剪了短发。我当时看梁咏琪的那张专辑封面，哎呀，这个短发的他实在是太青春无敌了。他的很多歌曲都给大家印象很深，比如说俏皮的胆小鬼，忧郁的洗脸。那现在梁咏琪结婚了，看上去也不再像当年那么的青春靓丽，但是她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个子高高，永远唱着温暖我们心窝的歌曲的女生。听到梁咏琪《花火》。 来吧伴我飞，多久都不会累，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，如果爱是多很脆弱的玫瑰，我也

深刺痛我心里，乱了线，分隔你我的天，我只能远远看着你，自由出乌云彩间，一直到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泪水连成线，又牵动心头伤，自己容易，但相思却难沉淀。 比那些三个高八度的歌手，柯以敏在演唱技巧上其实并不那么高高在上。虽然他曾经就读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，主修过比如说美声还有音乐剧等等一些专业课程，这首断了线就是一首用小技巧去渲染小情感的作品，所以他听起来是标准的台式流行歌，但是我却一直认为他比大部分的台式流行歌拥有更多的营养了。好了，今天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老狼《情人节》，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，这么望着我，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。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，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。记得我们分手那年，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，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。地铁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，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。当你走后，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，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，但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。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，你的怀抱让我在劫难逃，